老婆懂得用，其實好好用。 我會將你呢兩個問題轉俾我太太，我相信佢會回覆你嘅。 約到七號，天造地勞係我太太嘅主意。 有老婆嘅男人戀事不同。 三個老襯堅決唔收身，但係會齊家治國平底鞋。 你講咩啊？ 唉，總之咩都講啦。 逢星期二晚九點，張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仗义执言，双博发声，康扶正义，天公地道，博富林。逢星期五晚九点至十点，主持林康正、赵善谦、陈志宏，同你论尽天下大事、社会文化。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Jeffy， 浩浩雙雙，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三節嘅浩浩雙雙，係嘛？咁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尤納斯咧，原來喺舊年咧就係2012年8月嘅時期咧就嚟過香港嘅。咁啊，好多喺香港咧就搞社企嘅人咧都有去聽佢呢個講座啦，係嘛？咁其實咧我啊冇去，但我有睇佢啲書咧。咁佢嗰本書入面咧，即係最新嗰本2010年嘅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咧，入面咧佢就列咗咧，即係根據佢幾十年嘅經驗啊 ，Jeffy 就有七個。即係佢嘅叫嗰個原理啦，佢話其實都係啲常識性嘅嘢嚟嘅啫。嗱，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佢話第一嗰、那個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呢個社企嘅成立咧，一定要有咧係一個好具體嘅針對性嘅、嗯，你心目中係想解決一個社會上嘅問題， 嗯、 或者係想幫到係某一啲人，係嘛？咁我哋利用一個咁樣嘅商業營運嘅模式嚇，即、啊、係、就是、一盤生意啦，簡單嚟講啦。但係你係達到呢個乜目的？解決個社會問題嘅，嚇、 嗯， 咁、啊、呢個係最緊要嘅，所以你就唔係咧以一個利潤最大化為一個首要目的啦，呢、嗯、個我哋知道啦。咁但係即使係咁咧，第二嘅咧，佢即刻就講咯，就話你一定咧就要喺你嗰、那個所謂財務上同埋你個經濟上咧，一定要係可持續得至得嚇。financially, economically, 你一定要係 sustainable 嘅，梗係啦，即係你一開頭哇，即係做，因為佢哋呢樣嘢始終你唔係開善堂啊嘛。嗱、 嗯， 呢、這個特別要留意啊，即係嗰個性質啊。我哋唔係一個 charity 嚇、嗯，佢、啊、係做善事，佢係行善，但係佢唔係我哋平時嗰啲嘅所謂慈善機構、 嗯。 因為慈善機構咧，基本上咧就係靠啲善心人嘅捐款、嗯，然後基本上係無條件咁樣咧就嚟去幫嗰啲咁樣嘅有需要嘅人，你就即係俾錢佢咁啫嘛，係咪？即係俾啲服務佢啫嘛。咁嗰啲叫 charity 啊嘛，慈善嘅。但係佢話咧，社企就唔係一個 charity 嚟嘅。 嗯、 啊！佢唔系话 charity 冇用、哦、，charity 仍然系呢个世界系需要嘅、哦，系嘛？系要有 charity， 但系佢系另外一种形式嘅，所以我哋都要分清楚。喺、這个世界咧，即系除咗有政府呢个角色啦，即系有市场啦，有私人机构啦，咁呢、這个所谓私利企业啦，我改个名吓，即系叫做传统企业之外咧，其实你都知道咧，过去几十年咧，有一种嘅组织。大家聽過就叫做非政府組織嘛，就叫 NGO 嘛。咁但係 NGO 入面呢，其實有一啲呢就直情叫做慈善團體嘛。咁、啊、你香港嚟講啊，東華三院啊，即係保良局啊，咩即係人濟堂嗰啲就係啦，咩博愛好多都係啦。咁但係西方亦都有好多呢啲啦。咁、啊、但係呢亦都有啲唔係慈善嘅、啊、即係佢係佢係為咗一啲社會嘅做嘢，譬如你好多環保團體啊，係嘛？你呢個綠色和平啊，嗰啲嚇咩地球之友啊，好多呢啲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咧，呢啲咧全部都叫 NGO。咁但係咧講明 social business 其實即係既唔係 charity， 亦都唔係一般嘅 NGO 嚟嘅嚇，佢、啊、係一個 business 嚇、啊。我話到明啊，開宗明義一個 business 啊，或者你叫 enterprise， 佢係一個以商業營運嘅模式嘅。佢只不過咧就話唔將嗰個利潤擺喺第一位咁解啊，咁所以咧，但係實際上咧，佢一定要喺嗰個財政上嚇，喺、啊、個經濟上咧營運咧，佢一定要係自己養得起自己。 嗯， 呢、這個叫做 sustainability。第三咧就係、是、話所有嘅投資者嗱，佢、啊、一樣咧係可以係集資嘅，係嘛？即、嗯、係可以你可以話係有呢、這個你股東啊，可以咁講啦，有股東都得㗎，即係你可以話我投資落去呢間銀行㗎嚇，唔、啊、係、嗯、銀行啊，即係呢個企業㗎咁樣。咁、 嗯、 但係咧，佢話投資者你投資嘅時期咧，你應該好清楚啊 ，from the very start 咧，你投資咧係為咗一種咁樣嘅社會企業嘅時期咧、 嗯， 你唔係為咗利潤嘅， 即系咧，你可以喺呢个过程入面，你系即系佢一路营运得好啦，系嘛？佢系有利润，咁但系于是咧，你慢慢咧，可能咧，你可以系攞翻你投资嗰笔钱， 嗯、 就系咁多噶啦。譬如你话我投资10万，吓、啊、咁、嗯、样咧就唔系话做善事，嗱做善事我10万攞出嚟就攞出嚟啦，系、嗯、嘛？但系我而家系投资嚟嘅，咁但系我10万咧，我系希望咧到头来就算啊一年唔得，可能两年唔得，3年咧、嗯，我都系攞翻呢10万嘅。 系嘛？系咪好似借钱咁？ 系啊，可以咁讲。佢话系啊，其实股东就系借钱啫嘛 ，Jeffy。你而家买一股汇丰，你买一股乜嘢，都系借钱嚟噶。所以其实咩叫金融？金融即系借钱啫嘛。 我嘅意思即系话，其实佢冇钱赚噶嘛。 系啦，冇错啦，系啦，借钱。咁所以咧，你最多咧，你就系收翻你个本金嘅啫，系嘛？好啦，但系个问题咧，你嗰个利润咧，如果佢呢个生意系有利润啦嘅时期咧。都唔會分紅嘅，啊頭先講過啦，係冇 dividend 呢樣嘢嘅，冇 bonus 呢樣嘢嘅，係嘛？咁於是咧，佢唔分紅嘅時期，佢就只會點咧？就會係用翻喺呢個生意嗰度，就希望個生意咧嗰、那個服務嘅範圍咧一路擴大啦，即係生意做大啦，同埋咧亦都係改善嚇佢嗰個服務啊，改善個品質啊咁樣嚇、啊，就係、是、for 呢個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嗰個 business 本身。咁第四嗰個守則咧，佢就係咧啊，頭先講啊，其實呢個係第三、第四，我哋夾埋啦嚇，即係話第三咧就係嗰個投資者咧，佢只係攞翻佢投資咁多；第四咧就係話你所有嗰個所謂盈利咧，都會係再投資翻落去個生意度啦。咁、 嗯、 第五嘅時期咧，好緊要啦嚇，頭先嗰個三利準則嗰度咧，喺呢度都發揮啦，就係、是、我哋咧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一定要照顧到咧係嗰個自然嘅環境、 嗯、 啊個生態。我哋一定唔能夠做一啲咧係有損呢個係環境同生態嘅嘢嘅，佢哋叫做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咁然後第六咧，佢啊都有意思啊，第六嗱，大家留意咯，佢就話嗰個工人咧，佢應該係攞到咧係市場嘅工資，嚇、 嗯， 即係話咧，我又唔會虧待你，又唔係因為啊呢、這個係叫社會企業嗱，大家咧就係牙醫氣，啊人哋出面咧就收10蚊，你收8蚊好啦，我哋唔會咁做嘅，係、 嗯、 嘛？即係我哋嗰個工資水平咧，應該係同出面咧係 competitive 有競爭性嘅、 哦， 但係又唔會好過。你又唔好以為話啊，因為我哋社會企業，所以你又好過。我哋係一個 market rate，、 嗯、 但係有一樣嘢佢又講嘅就係話 with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咁、 哦、 呢、啊、個咧，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嗰個碼頭工人啊、罷工工潮啊，你知道啦，好多時唔係淨係工資嘅問題噶嘛，嗰、那個工作嗰、那個環境啊。都好緊要㗎嘛，係咪、嗯、即係你即係中間有冇時候休息啊，即係會唔會點樣去廁所啊，食飯係點啊，抑或呢成個蒸籠咁樣啊，熱到咩咁樣，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㗎嘛，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呢，但係因為有好多嗰啲傳統企業啊、私利企業呢，佢為咗真係減成本㗎嘛，減得就減㗎啦嘛，所以好多嘢呢都係完全得過且過，所以佢係完全唔理嗰啲工人嗰個嘅周圍個環境有幾好啊，即係嗰個工人嘅福祉啊所謂啊。咁但係佢呢一個呢，社會企業一定唔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要希望啲工人呢係做得係開心愉快嘅，有滿足感嘅。所以呢，佢個工資雖然係同出面一樣，但係呢嗰個工作環境呢盡量呢係好嘅。吓、啊、咁然后最尾咧，讲头先讲到开心咧，就是、最尾好有趣啦。佢就系好简单啫，吓、啊、do it with joy。咁佢就话社会企业咧，吓冇错，你系做紧一样公益嘅嘢，系有意义嘅嘢，但系你就唔好咧，就搞到咧就好似一个好大嘅包袱，有个道德使命感。唉，所以咧我几辛苦我都要去做啦，咁啊就咬紧牙根啦。咁冇错，即系你实际上工作上可能会系辛苦都唔定。但系你个心底入面咧，一定系要系畅快嘅、开心嘅吓，你做得嚟开心咧，先有意思嘅。嗱、嗯，呢、這个尤纳斯咧就系佢提出嘅咧嗰七个守则啦。咁喺呢度讲讲咧，但系当然咧一路讲到而家都系讲尤纳斯啦。但系其实咧，社会企业呢样嘢咧，又唔系话完全系由佢发起，由冇到有嘅。但好有趣啦，如果你查啲文獻啦，甚至好簡單，你上維基啦，其實我好多嘢都係上維基睇嘅啫。原來 social business 同埋 social enterprise 係有啲唔同㗎喎。 咦？ 係啊，嗱，雖然我哋一般嚟講 enterprise， 中文就分唔到添啦，係咪、即係叫社會企業，大家都叫社會企業啦。但係英文嚟講呢，原來 social enterprise 呢，即係喺佢哋嘅眼中呢，就好似係更加闊一啲嘅。佢 social enterprise 有啲咧係可能真係咧係唔尋求任何嘅利潤添嘅，佢直情係 non。 即係 enterprise 就係。 係啦，佢 enterprise 咧、反而就係闊啲。 嗯。 嚇、啊，佢可以係 non-profit making 嘅。 嗯。 嚇、啊， 咁樣咧就，但係佢亦都可以咧，即係佢嗱呢個 social business 咧，頭先我講咧就係尤納斯佢自己呢個定義啦，佢呢個 model 其實叫做 social business model，但係 social enterprise 咧反而咧就係比較上多元化、多樣性啲嘅，好多種唔同嘅嘢咧，你都可以係周圍嚇涵蓋喺底下嚇，即係 put under the umbrella 咧，就甚至佢亦都有啲 social enterprise 咧。嗱，佢有啲人唔愛利潤啦，有啲咧佢亦都話，其實我都可以分紅噶，但我分紅咧係分俾嗰啲員工，嚇、即係如果你賺咗嘅時期，咁我令到啲員工咧係做得更加落力，其實都係俾翻佢啫，都好啫，亦都得嘅，係、嘛？即係有各種唔同嘅模式嘅。而講真咧，即係呢個 social enterprise 最先提出嚟嘅時期咧，都係幫一啲咁樣嘅低下階層嘅人啦。而最早嘅時期咧。其实喺70年代末嘅时期咧，就喺英国咧，就已经有人提出呢啲咁样嘅构思噶啦。啊，亦都系组织一啲工人咧，就嚟去帮佢系做一啲咁嘅嘢，系希望即系帮助佢哋嘅生计咁样样嘅吓。咁、但系咧，到80年代嗰阵时咧，就真系比较上系 pick up 吓、咁当然嗰阵时尤纳斯已经做咗好多嘢啦， 80年代。咁、但系咧，就喺英国同美国咧，都即系有佢吓、即系嗰啲嗰啲先锋啦。就喺美国嚟讲咧，有一个叫做 Bill Drayton 嘅人咧，就好出名噶啦，即系喺社会企业嚟讲吓，就系、Drayton Bill Drayton 咧。咁佢咧就系、大力推动呢个社会企业喺美国咧各种唔同类型嘅。咁佢仲成立咗一个。咁嘅中心叫做 Ashoka， 就系 ASHOKA 咁样咧，叫做 Innovators for the Public 系嘛，即系为公众嘅一个创新嘅一个组织啦。咁 Ashoka 呢个字好有趣嘅，其实佢系攞咗呢个古印度嘅一个好英明嘅君主个名啊，因为這個呢个咧系即系喺印度嚟讲咧，就好多人都公认咧话佢系一个哇，真系又仁慈又英明又能干嘅君主。咁佢系攞咗呢个咧嚟做佢哋呢个机构嘅名，就系1981年成立。喺英國方面咧，就亦都有好多即係先鋒嘅，但係其中一個出名嘅咧，就係1984年左右咧，一個叫做 Andrew Mawson Mawson 嚇嘅人咧，佢就成立咗一個咧叫做係寶貝門利社區中心嚇、就係、叫做Brownlee by Bow 嚇、好得意嘅 centre 嚇、就喺倫敦嗰度嘅，咁亦都咧係做得好成功，規模好大。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甚至咁講添。如果你數本尋源咧，再追溯翻即係早啲咧，亦都有啲咧係比呢啲更早嘅，甚至比尤納斯更早嘅。但係當然咧，佢啲係一啲好個別嘅事件咧。佢話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嚇、所謂呢、這個護士嘅。即係最先嗰個呢個專業嘅起源咧，就係藍丁格爾啊嘛嚇，大家聽過啦嚇，提燈女郎啊，藍丁格爾啊 ，Florence Nightingale 啊，咁但係佢當時喺個戰地咧照顧啲傷兵之後咧，佢後嚟咧咪成立咗一個所謂護士學校嘅，即係可以話世界上第一間護士學校。咁其實佢呢個護士學校咧，有啲人都睇咧，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社會企業嚟喎，係嘛？因為其實佢都係收錢嘅，但佢收錢得嚟咧，佢完全唔係為咗賺錢，其實佢就係為咗。要去培訓呢啲護士出嚟啫嘛，啲好嘅護士出嚟啊嘛。咁但係佢都冇辦法，佢一定要有一定即係當係一個商業嘅營運模式㗎，係嘛？咁所以呢個藍丁格爾嘅護士訓練學校，咁同埋咧亦都更加早期啊，應該係19世紀初嘅時期咧，亦都英國有一個社運嘅人士咧，就叫做叫做羅伯特歐文啊 ，Robert Owen。咁啊 ，Robert Owen 咧其實係好出名噶啦，如果即係大家有接觸過少少社會主義嘅思想嘅人咧，因為佢仲比馬克思仲早嘅，其實佢又提出一啲類似社會主義嘅思想。嗰陣時咧，佢已經組織一啲工人咧，係搞一啲類似合作社嘅嘢。啊、合作社有一个好大嘅题目嚟㗎、不过今日呢时间唔够呢，我哋呢即係第时我哋再去探讨即係合作社系乜嘢，同埋即係个前景系点样呀。咁、但係呢嗰啲叫 cooperatives。咁样呢就亦都呢而家有啲人睇返上嚟呢，佢都可以话系一个社会企业嘅一个先驱，係咪？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嚟讲呢世界上都好嘅地方都有啦。咁但当然我哋最关心嘅呢就係香港啦，冇錯啦。咁香港嚟講呢，其實而家嚟講呢都可以話係嗰個社企啦都發展有一定嘅規模啊。咁、但係雖然呢就你可以即係話好大又唔講得。嗱、好坦白講，我最先聽社企呢個字嘅時期呢，真係我都好背啦、即係之前我冇點留意呢。係幾時呢？就啱啱差唔多係10年前。就係03年，就係沙士肆虐嘅時期。咁你記唔記得我哋回歸前呢，嘩真係 啲樓市又去到頂啦嚇，當其時嘅頂啦，而家都過咗啦。咁但係啲股市又勁啦，係嘛？哇，個個咧真係，就算唔係即係啊龍蝦做早餐、魚翅撈飯咧，即係都覺得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香港哇，真係一片光明啊、繁榮啊咁樣啦嚇。咁樣咧就但係跟住即刻就亞洲金融風暴。啊，因為 Jeffy 嗰陣時你好細啦，所以你印象未必深刻啦。九七九八年啦嚇，我你唔記得咗咧，你太細啦。咁亞洲金融風暴咧，就最先嗰陣時啊，曾蔭權就係財爺嚟噶嘛，咁就話我哋唔使驚嘅，香港係唔會受影響嘅咁樣嚇。點知跟住就打到埋嚟，咁所以咧就影響好嚴重啦，就係我哋個股市跌得好厲害啦，係嘛？咁跟住啲樓價又跌，咁點知咧我哋都未正式恢復嘅時期咧，就輪到沙士嚟啦。哇！沙士嗰陣時咧，市面上嗰種蕭條、嗰種淒慘法咧，真係講出嚟冇人信，即係你而家想象唔到嘅。只不過十年前啫。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已經咧就有提出啦嚇、啊。我記得好似係咪唐英年嘅，我嗰陣時聽新聞啦嚇、啊，即係我都印象模糊啦。十年前就話提出咧，我哋咧其實應該大力搞多啲社企咁樣，就係、是、因為幫嗰啲失業嘅人士啊。系嘛，因为好多人冇嘢做啊，咁样样啊。当时咧，当然亦都有提出咧，就话我哋不如喺中上环嗰度啊，即系而家近呢、這个港外线码头嗰度咧，港澳码头咧，就搞翻呢个大笪地啊。Jeffy， 你知唔知咩叫大笪地啊？ 我知喎、啊，咁又 呢样嘢你知啊？ 吓、啊，不过好似系咪失败 嘅？都系失败啊，都系失败嘅。系啊，大笪地咧，我细细个嗰时其实成日去嘅，嗰阵时即系香港好多咧普罗大众都系一个消遣娱乐啊，好低消费嘅娱乐，甚至免费。咁、但系咧，其实已经式微噶啦嘛，嗰度已经冇咗噶啦嘛。咁但系咧，去到沙士嗰阵时咧，即系佢哋谂无可谂啊，政府。咁于是就话：哎呀，不如我哋咧就开翻大笪地啦，俾啲人喺度摆地摊卖嘢啦，或者咧，不如我哋鼓吹嘅社企。咁我系第一次咧，差唔多十年前。左右我先正式聽呢個社企呢樣嘢嘅啫。咁但係我相信呢十年嚟咧，就真係咧就即係發展得唔少嘅。咁其中咧呢度要介紹一位有人甚至叫佢做香港社企之父嘅咧，就叫謝家驅嘅博士。咁佢以前咧都喺商界上面咧一個好成功嘅人嚟嘅嚇，即係佢做咗好多年嘅啦。咁但係咧佢後嚟退咗休。但係喺退休之前咧，佢就睇咗有關嘅書籍咧，就即係突然間咧受到感發，即係呢個感召啦，其實可以咁講啦，就引發佢咧就覺得其實香港咧應該係發展社企，係能去幫助社會上面啲比較弱小嘅人咁樣，所以佢退咗休之後咧就真係退而不休。佢就仲忙过以前咧，就大力咧就周围咧去奔走嚟去推动呢样嘢。咁佢就从最近咧就即系旧年咧就成立咗叫人人学社嘅组织。人咧就系、是、仁义礼智嗰个人啦吓、啊。第二个人咧就系即系你同我嗰个人啦吓，即、就、系、是、人类个人啦。学社英文叫做 Education for Good 吓、啊。咁但其实喺呢个之前咧，香港都已经有不同嘅组织噶啦。佢亦都咧有份系成立一个叫做香港社会企业论坛嘅，呢个系仲早少少嘅，叫做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Forum 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班人咧，佢之前咧就系、是、香港政策研究所，后嚟咧就出嚟搞咗叫做咧就是、社企民间高峰会啊，叫做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就每年搞一次嘅啊。咁我咧都曾经被邀请去过佢哋一啲嘅活动啊，咁就啊都觉得系都几感动，因为好多人咧真系好热心去搞呢样嘢。咁卒之咧就政府咧。因为吓，即系社会上啊，民间上都咁多热心人咧，所以佢都有啲要做下嘢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嚟讲咧，原来我都上过去个互联网去抄过咧。政府个网站入面咧，其中有一个吓、啊，即系网页咧，就系叫做社会企业嘅。Social Enterprise。咁啊，入面咧有列出嚟咧，原来系你可以申请一啲政府嘅资助嘅。就係嚟去嚇創業啊咁樣，咁其中一個就係民政事務總署啊核下嘅叫做伴侶啊唔係伙伴昌志強啊，係好得意，唔知啊改咁巧咧，伙伴昌志強或者人讀昌字啦嚇，就係嘅社區協作計劃。第二個咧就係社會福利處嘅核下嘅叫做創業展才能計劃。第三個咧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嘅。核下嘅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然後另外仲有一個咧就發展局咧啊，就係、是、叫做活化歷史建築物嘅伙伴計劃。你知而家好多咧嗰啲咁樣嘅建築物咧，我哋話要即係又唔想拆佢啦，因為保留啦嚇，即係有價值。咁但係你又要活化佢啊嘛。咁活化佢嘅時期咧，佢好多時就會邀請一啲人咧嚟去申請。啊，譬如而家你永里街都有㗎嚇，即係嗰陣時《歲月神偷》拍嗰套啊，你都會見到啊，有啲原來佢就以社企咁樣嘅形式咧。 不過我而家成日聽咧話活化又已經好似變咗唔係好活化。 係啦，冇錯啦，唉，所以呢度咧就梗係即係唔係咁簡單啊，唉，個問題好複雜嘅，即係諸多問題。咁有啲啊做得唔係幾好啊，係嘛？即係有啲可能。 能烂尾添啦，难听啲系嘛，难讲啲系嘛。咁所以咧就，但系如果讲翻即系具体咧，嗰、那个社企咧，香港咧，以我所即系知啦，其实我都系今日咧，啱啱我又去图书馆借呢本书咧，就系阿谢家驹博士所写嘅。咁其实佢咧就最先写嗰一本书咧，叫《新愚公移山：十个社会创业者嘅故事》，嗰、那个系2007年，我谂都系一本比较早期吓、啊、香港关于社企嘅书。呢本咧就系2008年写嘅，即系跟住噶啦，《香港社会企业妙点子》咁样吓。咁、啊、我就即系揭一揭咧，就真系佢讲咗有几个咧，香港系早期最早历史嘅社企咧。都唔係好早嘅，一個可能大家都個都聽過㗎啦，就係、是、一線通嘅平安鐘，嗯、啊、你知啦，係咪啲老人家係攬喺條頸度啊，咁樣、啊、有咩事一撳掣咁樣呢，佢就可以即刻呢有個中心呢就收到個訊息，知道呢可能出事啦，有人去睇下佢咁樣啊。咁、嗯、呢個平安鐘呢原來就係用一個社企嘅形式嘅，咁講上有個故仔㗎喎，原來呢佢係1996年嘅時期呢，即係、啊就是、十幾年前呢，有一次呢個冬天呢寒流襲港，咁咧就即系一晚入面咧，真系有好多个好似上百名嘅独居嘅长者啊，吓就因为呢个咁嘅严寒咧，引致疾病啦，有好多咧就失救啊，就猝死喺家中入面。咁呢个一个惨剧啦。咁所以引发起咧有心人士咧就谂啦，就话其实呢啲惨剧其实系咪可以避免嘅咧？系嘛？于是咧就谂引发起就谂呢个平安钟啦。咁平安钟咧系其中一个咧系最早嘅。咁样咧就跟住落嚟咧，其实好多噶嗱，得我即系跳到介绍一个咧。都系呢个谢家驹博士咧，佢有份成立嘅。咁其实佢系引进咗德国咧，1988年咧已经创立嘅系一个叫做咩咧？叫黑暗中的对话。嗯。你有冇听过啊？戴洛然就答系咩嚟嘅咧？其实佢就系话咧，系希望我哋社会上面嘅人咧系关注啊失明嘅人士。咁但系我哋一般正常嘅人咧，其实有正常视力咧，你真系想象唔到咧失明系咩一回事，系几咁惨嘅。咁于是咧，佢就咧喺德国咧有一句叫做海。勒奇博士啊，吓，个起可勒奇博士咧，佢就系谂到呢样嘢，咁佢就系即系起咗一间咁嘅中心咧，入面咧有好多间房咧，完全咧你入到去咧就系伸手不见五指嘅，但系咧你就只系能够靠你嘅触觉，你又摸到好多嘢，你知道系乜嘢咁样样啊吓。嗱，讲真，其实咧我自己都未去过，系非常之惭愧，其实我都应该去嘅，啊，即系你系一个经验非常之好嘅经验嚟嘅，但系你系要俾钱嘅。俾钱嘅吓，即系等于你好似去呢个迪士尼入鬼屋啊咁样样系嘛？但系咧迪士尼入鬼屋咧就纯粹系得吓亲饱嘅啫，咁啊俾咗钱佢算啦，咁佢系赚钱啦系嘛？但系呢个嚟讲咧，其实咧佢系一个社企嚟嘅，咁佢咧即系好多咧就亦当然会系请翻一啲被失明嘅人士嚟去做嘢啊咁样样系嘛？咁啊帮佢哋咁样，咁但系你就入到去咧，你去感受一下。即係其實嗰度即係黑到咧，你係擘大對眼嘅，但係即係等於同盲咗咧係冇分別嘅，因為佢係漆黑一邊噶嘛。咁呢個咧叫大樂園，但佢入面應該仲做好多嘢添嘅，即係唔係我講得咁簡單嘅，因為我未去過，我唔能夠詳細講啊。咁可能有去過嘅朋友咧知得比我更清楚。咁佢一個就係2008年嘅時期咧。就將呢樣嘢引入咗嚟香港，就叫大樂園就得嚇，咁、啊、所以都係幾年嘅啫，但係即係都有好多人去過咧，都覺得係好值得去嘅。 如果去過嘅話，如果財哥想去就叫埋我同 Cherry 去。 係啊，好啊，都好啊，係咪啊？呢個大樂園就得。咁啊，講真咧，另外一個咧，我去過嘅咧，就大樂園就得咧，嗰度係有佢個總部喺嗰度嘅，就叫咩咧？就喺長沙灣啊，一個嘅即係個私人嘅屋苑。咁呢屋苑呢同佢买广告都唔紧要啦，因为呢我觉得佢都做咗好嘢嘅，就係、是、恒基兆业嘅一个屋苑，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但喺嗰度嚟讲係新嘅一个楼盘嚟嘅，但原来佢哋呢就将即係其中一栋嘅大厦嗰个一楼呢一字楼呢就全部呢即係我相信以系比较即係好低廉嘅租金呢就租咗俾所有呢一班呢系搞社企嘅人。咁、於是有好多香港重要嘅社企呢嗰、那个嘅办事处呀、那个总部呢就设喺嗰度。咁呢一个中心叫咩呢，就叫做好单位。好有趣喎、啊、英文叫做 Good Lab。咁呢个 The Good Lab 呢我就有去啦，我去年呢夏天嘅时期哇熱到好交关，我记得因为喺个地铁站行去呢叮叮叮地半下遮头好辛苦，但我就约咗成班嘅朋友都十几廿人嘅、啊、就係、是、我哋繁荣反思小组嗰啲成员呢，咁就去到嗰度呢，因为我一早呢就约咗一个呢係我以前喺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认识嘅同事，但佢又离开咗啦，咁我又离开咗啦，咁原来佢呢就搞咗呢样嘢呢，佢就係民间社企高峰会嘅其中一个嘅主要负责人嚟嘅，咁我就即系佢亦都介绍俾我听呢个 Good Lab， 如果唔系我都唔知有个得咁嘅地方啊。咁我去到咧就哇，真系好靓嘅吓，而且嗰啲设计好新颖嘅吓，咁咧有好多地方咧，你又可以系大家一齐聚会啊、倾偈啊、研讨会啊咁样样嘅。咁咧就我嗰次咧就 不過我哋真係俾錢出去租啦地方，我就租咗一間房，咁就邀請我呢個咁嘅舊嘅同事，就係、是、Dr. Jane Lee 咧，李正儀博士咧，就為我哋呢班人咧，即係20個人左右咧，就嚟去講解咩叫做社企。 嗯。 啊，咁佢就講咗啦，咁我哋咧就比較咧就呢樣嘢就認識多咗嚇，咁、啊、就介紹啦，大家其實都可以去呢個 Good Lab 嚇、啊，即係隨時都可以上去參觀一下嘅嚇、啊、Good Lab 係嘛？咁所以咧就嗱頭先講到嗰、那個社企高峰會，當然咧佢亦都係每年一次㗎啦嚇，亦、啊、都我諗佢都好歡迎好多人參加，所以咧大家只要上網得㗎啦，而家咧即係網絡世代啊嘛，咩資料都喺曬網上面㗎啦、嗯，你上去睇啦係嘛？咁但係咧頭先我記得咧。即係中間休息嘅時期咧 ，Jeffrey， 你問過我一個問題嘅、啊，不如你再問多次啊。 其實我已經諗明咗嘅，不過咧，好講俾埋我聽下咧，就是、我就本身我就唔好明嘅，因為你財哥之前都講過嗰個囚徒理論啦，即係話如果我哋、 oh, prisoner's dilemma 係啦係啦，咁咧即係話如果我哋一齊咧大家一齊大家 你警察捉咗咯， 系啦， 隐瞒一样嘢，你合作啊，定系出卖对方？ 系啦，咁大家一齐隐瞒咧，即系大家合作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个结果系最好噶啦。 嗯嗯 咁但系咧到最尾咧个结果咧正常嘅话都系会大家互相出卖噶嘛。 嗯嗯嗯，冇错。 咁我就唔明咧点解咁啲 business 咧咁你要赚钱噶嘛？咁、你唔赚钱就会执笠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但系点解竟然有啲 business 系唔赚钱咧？到最尾佢竟然会生存得咁好喎，咁犀利啦，又变成咁大嘅企业啦。咁我呢个我就唔系好明啦。 嗱，其实呢个问题系问得非常之好噶，我觉得即系你真系睇得好透。呢、這个问你嘅问题亦都系我嘅问题，讲真啦，讲真啦，嗱，我讲咗成差唔多个半钟头啦，系嘛，咁我都系将呢个社企咧，即系讲得系一个好 positive 啦，即系好正面咁睇啦。但系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入面咧，即系心里面有好多嘅疑惑咧，我系未讲出嚟嘅。因为我到而家为止咧，我觉得咧社企咧，始终俾人嘅印象咧，嗱，佢成日咧，我去过佢啲活动啦，佢好强调 innovation， 创新创新创新。咁啊，开头听起上嚟咧，就好似系哇好嘢啊，梗系要创新啦、啊、呢、这个世界系嘛。但我后嚟再谂多层咧，就话唔系，其实佢咁强调创新咧，其实唔系一个嘅优点，而系佢嘅即系缺点，或者话唔系佢个强项，系佢个弱项点解咧？咁样其实正正就系话，而家嘅社企咧，佢哋主要嗰个咁样嘅生意，即系嗰个类型啊，个性质啊，吓、那个范围咧，其实都系比较一啲咧，系传统企业唔会去做嘅，系嘛？喺一啲罅隙入面、缝隙入面嘅，即系谂一啲新嘅嘢嚟，点样服务呢啲咁嘅大众啊，令到啲人可以有工做啊，咁样其实都系一种咧扶贫嘅工作为主。同埋係一種邊緣性嘅經濟，同、我哋主流經濟即係以傳統企業為主嘅咧，暫時都係爭好遠好遠。雖然謝家驅博士，我聽過佢一次講座，佢就話佢有一個心願，就係、是、有一日世界上所有嘅企業都變咗做社會企業。但係呢樣嘢咧，你從邏輯上諗起上嚟咧，我就真係諗唔到嘅，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唔能夠再深入探多落去，但係唔緊要，我都講過，我哋下即係一節或者再下一節咧，我哋會花多少些少時間咧，係、真係從呢、這個馬克思主義嘅角度嚟去分析呢樣嘢咧，我相信係會即係分析得更透徹，就係即係希望能夠解答到即係嚇各位心目中嘅疑問，亦包括我哋心目中嘅疑問嘅，好嘛、啊？好啦，咁今日時間又到啦，多謝各位， 好， 再見， 再見。